愿君以热吻与我接吻，因为你的爱抚甜于美酒，你的香气芬芳宜人，你的令名香溢四射。为此少女都爱慕你，愿你拉着我随你奔跑。君王，愿你引我进你的内室，我们都要因你欢乐踊跃，赞叹你那甜与酒的爱抚。怪不得众少女都爱慕你，耶路撒冷女郎，我虽黑却秀丽，有如科达尔的帐篷，又似撒尔玛的荧幕。你们不要怪我黑，是太阳晒黑了我。我母亲的儿子向我发怒，派我去看守葡萄园，而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去看守。我心爱的，请告诉我，你在哪儿放羊，中午又在哪儿卧羊。别令我在你伴侣的羊群间独自徘徊。女中佳丽，你若不知道，出去跟踪羊群的足迹，靠近牧人的帐篷，牧放你的小羊。我的爱卿，我看你好似匹马，套在法郎的御车上，你的双颊配以耳环，你的颈项绕以珠链，何其美丽！我们要为你制造金链，牵上银珠。君王正在坐席的时候，我的香膏已放出清香，我的爱人有如墨药囊，常系在我的胸前。我的爱人有如凤仙花，生在恩格迪葡萄园中。我的爱卿，你多么美丽，多么美丽！你的双眼有如歌眼。我的爱人，你多么英俊，多么可爱！我们的床榻是青绿的草地，香松做我们的屋梁，扁柏做我们的屋船。